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黄绮珊，《等待》。 几年前你走就没回来，从此我的爱变成了无奈。可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回来，这世上的孤独我需要去忍耐。等待，永久的等待，树叶绿了又黄，你还没来。等待，永久的等待，世界上你是我的唯一。等待，我尝试过许多次想忘记，我试图说服自己一切过去，可这完全是在欺骗自己。我永远无法忘你，等待，永久的等待，树叶绿了又黄，你还没来。等待，永久的等待，在这世界上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在《我是歌手》播出之前，很少有人认识台上这一位一袭黑衣、头发简单、束成马尾的黄绮珊，就连节目当中担任他经纪人的杜海涛也从未听说过他。唱完那首《等待》，他的名字开始红遍网络，被封为灵魂歌手。这首《等待》唱出黄绮珊对于音乐的热爱，唱出沉寂多年的无奈。我想，还有很多坚持梦想的人都在等待，等待一个让自己的坚持开花结果的一刻。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黄绮珊《离不开你》。 太不公平，爱我们却有灵草转，可今天我已离不开你， 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在第一季《我是歌手》当中，除了收获惊喜之外，还有一份感动。歌者的细腻演唱让听众进入歌曲的意境。杨宗纬，可能有很多朋友之前对他并不太熟悉，但从开始的矜持、空白格，到《流浪记》《最爱》，以及风格迥异的《蝉》，都让听众沉迷其中。一起来听到来自杨宗纬《最爱》。音乐旅途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到李健《贝加尔湖畔》。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我是歌手往季节目当中的动人金句。 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忐忑，为你心软。毕竟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若有心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爱一直是怎样的说法都能成为理由，我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我们的软弱。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若有心太难了，想迷恋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 下的泡沫是彩色的。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到了第二季，大众对于我是歌手节目充满了期待。罗琦、张杰、韩磊、韦巍的加入也是不断引发大众关注。在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一个身材娇小声音却充满爆发力的小姑娘成为大家的关注，她就是邓紫棋。一起来听到来自邓紫棋《泡沫》。 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越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像你伤的心不擅长我，也不是谁的错，谎言残破，给予你爱啊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你伤过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

谢谢。谢谢。 在这个舞台之上，歌手的改变和突破都是节目的看点，也是歌手转型成长的关键。第二季歌王韩磊在这个舞台上让观众见证了他当之无愧的帝王之声和扎实的音乐功底。他不再是印象当中那个唱着向天再借五百年的严肃歌者，而是一个灵活掌握多种风格的萌叔。一起来听到来自韩磊《花房姑娘》。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色变成一片一片的银色，下了一夜的雪，把思念涂抹出涂抹出纯洁颜色。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韩红雪。 这个伪君子，他只是个